好啦，性真上中求于迷悟生死，了不可得。性真上中就指呢个二类众性，又系真嘅，又系常自不灭嘅。咁喺呢个真而常之中咧，吓、系一切俱非嘅。性真上中一切俱非，一切都系直渐不动嘅，本嚟冇去冇来嘅，系冇迷冇悟嘅，亦冇生亦冇死嘅。边度有生死可了，涅槃可证呢？不过是众生迷的时候呢，觉得有啫，但求其上呢是不可得的。知法悟的时候呢，求其悟上呢亦不可得的。即是说，佛话我觉悟了呢，我等于我讲梦中的事话给你听啫。你琴晚发梦啊，你今朝咧可以讲下你梦中嘅事。哦，我琴晚梦咗乜嘢？琴晚梦咗中马标咁，仲有冇马我唔知啊。咁但系咧，你如果去攞梦中嘅嘢出嚟，攞唔攞到咧？攞唔到。琴晚发梦游水咁，根本你身都冇湿度，假嘅。哦，即系话卖又系假嘅，嗯又系假嘅。法性就意义不动，冇呢啲嘢，所以从二内藏嚟讲咧，根本冇迷、冇悟、冇生、冇死，求呢啲迷、悟、生、死了不可得，所以咧就系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啊，冇烦恼可断，冇涅槃可证，啊，咁咧呢一段经文咧就合上边所讲，当次出生，随次灭尽。即是说求这个迷悟生死了不可得，一生就灭。这一种呢是明这个因缘即空，是显这个空而内重。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呢是显不空而内重。上至妙明呢不动周然，妙周而性就是显空不空而内重。所以呢这段经文是讲五阴六入十二事十八界回四科七大皆以内藏，皆是空假中三谛理的纲要来的。哦，跟着呢就解释五阴六入为什么是空假中了。这段解释过了。现在呢讲到四科之中，首先讲五阴，五阴就是众生。阿难，云何五阴本以内藏，妙真而性？这几句说话是总精，因为法在阿含时跟我们讲呢，就话五阴是无常的、苦的、空的、无我不净的。响方等事呢就讲，为之菩萨讲呢就讲五阴呢是皆是从因缘生的，所以呢是苦有无量，集有无量，道有无量，灭有无量，是为这个菩萨而讲无量差别相。在波野时呢就讲五阴呢是现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显这个空的波野智慧。这部经呢法为利根人讲呢，是讲这个究竟之谈，了义之事，因此话五阴本来而来藏，妙真而性。五阴就是生死的因果，而内藏妙真而性就是菩提涅槃，一个是生死，一个是菩提。五阴是苦集而提，而内藏妙真而性就是道灭而提。咁而家话五阴即是众性，无疑中就是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而家就明呢个五阴即众性，点解咁样讲呢？法话 阿难，譬有人以清净眼观情明空，唯一情空，永无所有。佛呢引用一个譬喻吓，嚟讲明呢个五阴即众性嘅理由。譬如有个人就指世间上普通一个人，若果世间上普通一个人佢嘅眼睛冇毛病嘅话，佢睇呢个空间呢吓，天朗气清啊，咁咧呢个虚空咧系为一情空，乜嘢都冇嘅。假使跟呢个人嘅眼睛发生毛病嘅话，就会睇到空间有花啦。眼睛未有毛病嘅人咧，就等于我哋众生未迷嘅时候，未迷中起妄嘅时候，呢、这个二二智。情空呢就等于二二理，众生未迷真起妄呢，二二智照依二二理呢乜都冇嘅。当众生迷咗之后呢，咁就产生问题啦。咁嗱，而家呢一段经文呢就唯一情空永无所有，就等于众生未迷嘅时候，二二智照依二二理，唯一真心更无贪啊。其人无故不动目睛啊，曾以法怒，则依虚空别见狂花。佛有一切狂念非常，释音当知亦佛而是。呢个系譬喻吓。假使跟其中有一个人呢无癫无故发神经擘大对眼睇实个虚空，眨都唔眨下眼，咁呢个时候呢耐咗之后呢，呢、这个眼睛呢就好攰啦，好攰嘅时候呢就蒙查查，就睇到空间呢就有好多好多狂花喺度飞舞，别见狂花是等于我哋菩提智眼在我二二理嗰度咧起呢一个见相而发，佛有啊一切狂念非相咧，就等于啊众生迷执咗呢个依他嘅见相而发之后咧，就产生种种邪知邪见，好多外道嘅邪知邪见执着。就等于狂花连舞啊！咁嗱，呢度譬如啦，其人无故不动目睛咧，譬如乜嘢咧？譬如我哋最初啊，生而不守自性，一念不觉而有呢个无明业相，曾以法怒咧，就譬如一念不觉之后咧，剪咩？剪本有嘅智光为能见嘅见法，则依空中别见狂花，就譬如依呢个能见嘅见法而有所有嘅见法。因为见相而发就等于狂花啦。释音当知亦佛而是，呢度系以法嚟合呢个譬喻，以法嚟合呢个譬喻。释音嘅虚妄咧。亦是等于艺眼见空花咁样，空本来是冇花嘅，但系因为正眼嘅人啊，无端无故擘大个眼睛睇住个虚空，睇得耐嘅时候咧，就见有空花莲舞啦。若果能够拜迷眼睛咧，唔再去睇咧，咁。就会有休息，有休息呢，这个路呢就停止了。停止之后怎样啊？咁再看下天空呢就没有花了。这个狂花就会熄了。唯有什么呢？咁唯有譬如什么呢？咁譬如呢争而不守自性，一念妄荡呢就有见相而返。咁然后呢就蕴现了内的身心外的气界， 再进一步呢，就执着内的身心是我、啊、外面的境界一切呢是我所有的东西、啊、执我执法、啊、因为执着有我有法，就有采有舍，喜欢的不是贪，不喜欢的不是生嗔恨心，不知开妄就是嗔，贪嗔痴乜都来了、哦、假使跟你明白这些都是假的、啊、反观自心，即是等于这个、修耳目言通，反问问自性、哦，咁嘅时候咧，你就唔会再分别，唔会再分别咧。呢、这个狂心动歇，歇即菩提。所谓颠倒不生，思执而来，真心摩地。这个、呢个咧，亦等于六祖大师所讲咧，有境即烦恼，离境即菩提，就系、是、呢种道理啦。啊，释因东之亦和是是，又系咁样啊。阿难，是之穷花，非从空来，非从物出，而是阿难。若空来者，既从空来，还从空入。若有出入，即非虚空。空若非空，自不用其花尚起灭，而何而阿难体不用阿难？呢度咧，嗱，最初咧就系讲呢个空中有穷花。就是、因缘生法，进一步呢追求这个狂花的内缘去物了，求这个内缘去物不可得，就是因缘生法即空、哦嗯、说这个狂阿难，他说这个空中的狂花不是从空中来的，而不是由这个人的眼睛走出来的，这样阿难，如果你说空中的花是从空中来的话，那空中的花有得来就应该有得入，有出就有入、啊、那么如果这个空间有花在那里出入呢，就变成不是空间了，空间什么都是没有的才叫做空间嘛，如果有出入呢，就不是开空了、啊，就是如果这个空不是空的话，不是空的呢，就是有物质的，有物质的地方呢，怎可以容许你有物质在这里生起呢？有物质的地方就是等于 这张台是实的，实的这张台没有可能生起一朵花、哦、是空间然后才可以产生这个花，如果这个空、啊、不是有出入就不是空，既然不是空呢，就不容许这个花在这里出入，那等于什么？等于你阿难的本体呢，更不容许再容许有另外一个阿难在你的身体里面出入，这些经文很容易明白、啊、欲莫出者，既从莫出，还从莫入，即此花性从莫出故，当合有见，若有见者，开记花空善合见眼，若无见者，既出既艺空善合艺眼，又见花时莫应无艺，云何情空号清净眼。这里呢是进一步呢是讲这个眼，这个狂花不是从空中出，是不是从眼睛出呢？破这个花是从眼出，如果说这个花是从这个人的眼睛有毛病，这个人的眼中走出来的，花是从眼中出，那出的时候去到空中，回来的时候就应该入，从我眼而入啦，花从眼出，花又从眼入，那眼就是能生，花就是所生，眼有见性，花有没有见性呢？能生的人有见性，所生的东西都有见性，等于爸爸生个 BB， 爸爸是有知觉的， BB 都应该有知觉的，是吧？花从眼生，眼是有知觉的，花有没有知觉呢？如果是有见的、啊、 而嗰個花從硬出係有見嘅，咁呢個花咧出去嘅時候就去到空中啦，翻嚟係咪見到自己咧？呢朵花係翻嚟啊嘛，翻嚟應該見有見就應該見到自己。若果個花能夠見硬咧，花已經變成有情嘅物質啦，唔係無情啦。若果花是从硬所出的而是没有见的，那这个没有见的花呢就同于外面的物质啦，出了去就障碍这个空间，回来呢就应该呢碍自己的硬，等于一朵花插落自己的硬就有障碍了。再讲花如果是从硬出呢，当你见花的时候啊，花已经是离了木了，哦，那这个硬呢就应该是没有病了。为什么你现在刚刚看到有花的时候就叫做艾硬呢，不叫做清净硬呢？由此呢证明花不是从硬中出的。是故冬之色阴开幕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啊，那这里呢就以花合二了。以法合二呢比较困难啲啦，哦，是故当知色因开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而家就显三二内藏性啦。花就等于色因，空就譬如二理，木就譬如二智，哦，要先明呢个基础先。花不是从空出，又不是从眼睛而出，譬如这个色音不是从二而至来的，也不是从二而理来的，哦，不是从二理来，不是二至来。若果说花是从二而理来的，啊，就从二理来入出去就是花了，入来呢就要入这个二而理了。如果二而理有能出能入所入的话，那有能有所就不是二而理了，哦，既然不是二而理就同于外面的物质，物质就不容许物质，怎能够容许这个色音的生灭去来呢？这个等于这个色音内无所从，不是从这个二而理来的，也没有从这个二智来的，咁即係假嘅啫，係嘛？若果話呢個色音係從二而至出嘅，咁色音咧就應該有照明嘅功能喎，因為二而至係有照明嘅功能嘛，能生嘅嘢係有照明嘅有知覺嘅，咁色音所生亦應該係有知覺噶啦，啊，應該有了別呢個境。咁如果色音有知觉的，那就不叫做色音啦，色音是物质来嘛，那物质有知觉就不叫做物质啦，是吧？如果能够了别前景，这个就不是色音啦，哦，色音如果能够了别这个前景的话就不叫做色音啦。或者说，啊，色音是从二而至出的，但是呢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色音呢能生的二至有这个照明的光，色音呢亦有这个照明的光，这样讲法呢，那这个色音出去的时候呢就响这个二而理，啊，色音入的时候呢就应该见到二而至了，因为色音是从二而至嘛生的嘛，能生是有照明的功嘛，所以色音也应该照明的功，色音入的时候就应该见到二而至咯。若果能够见到二而至呢，那二而至见到二而至就岂不是有两个二而至，是吗？若果说，哎，从这个二而至所出的色音是没有知觉的，不能够见到东西的，咁呢个能生系有见，所生系冇见，系因果就不累啦。啊，再讲呢，这个无知嘅色音啊，出嘅时候可以障碍于呢个二而理，啊，翻嚟嘅时候亦应该障碍于二而至啊，系咪？由呢个色音，当呢个色音出去嘅时候咧， 離開了這個二二字，那二二字應該是沒有障礙了。為什麼是見到色音的時候先是說這個二二字有障礙呢？為什麼現在見到色音的時候正是妄想，正是二二字的障礙呢？如果我們明白這些都是虛妄的、假的，能夠供這個上直光土，這個呢就是真的智慧。以此的緣故呢，我們就應該知道色音呢是虛妄的，不是從這個二二自有，也不是從這個二二理有，是怎樣來的？是虛妄而生，虛妄而滅。相呢是妄的，性呢是真的，無論相性呢都是為是一心，不離一心的，是由為心所現的相。相本來就是性，不離一心的色心呢，又不是離理有，也不是二二自有，不是有二二理有，不是二二自有，即是无生，无生就非因缘，本非因缘，但是又不是离开二二自，离开二二理有，这样又不是自然的。所以呢，色音呢，内无所创，去无所自，不是从二二自来，也不是从二二理来，又不是从离开二自二理有来的，本来呢是虚妄的，它相是妄啫，性是真的，不离一心的，就显这个性是真的。那呢，我们知道以下讲，现在讲色音，以下讲受想行识，每一段经文呢，每一段经文都有四种讲法，就是怎样讲呢？那曾目见空花，就是因缘生法，花非空出，亦非目出呢，是因缘生法，即是空，是空而来状。是故当知色音虚妄，是因缘即假，显不空而来状。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是显因缘即中，就是空不空而来状。色音是这样，受想行音都是这样，都是说一切都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即空，就空而来状；因缘生法即假，假名假相，是不空而来状。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在他这个不是由理来，不是由智来，不是有因缘生的，非因缘，但是又不是离开这个二二智二二理，非自然，非因缘非自然，这个呢就是因缘即中，显空不空而来状。就是说以下呢受想行识呢都是显这三样东西，空不空而来状。今天呢讲到这里，讲色音即而来状，讲完了。